柬埔寨首相洪森主张必须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他20号在柬埔寨教育大学做讲话时说，朝鲜半岛问题从其性质上不同于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攻击。如果美国对朝鲜进行攻击，那么南朝鲜和日本以及从地理上远离朝鲜半岛的美国本土也将遭受灾难。他强调，为了朝鲜半岛的安全，联合国安理会要慎重地通过一切决议，相关国家都要努力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